直到酒瓶空了为止。拼盘里还剩下了很多的奶酪，葡萄酒常常在奶酪被吃完以前就被喝光，倒是个很有趣儿的现象。尼尔斯·卡尔德想知道可以给史密斯定什么罪，他说啊，除了盗窃相关的事情，哦，他没有给911打电话，这算是犯法吗？杰克逊也提出了一些可能定的罪，可以告他对垂死之人置之不理，这个罪名不限死者的死因到底是什么，也不管他母亲当时确切的健康情况如何。他说，当他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无法确认母亲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，而在场的史密斯也不能确定，所以我认为对垂死之人置之不理的指控可能是成立的。雷说，高特是帮凶怎么样啊？ 帮凶？帮什么凶啊？ 对某件事的帮凶。 某件事？ 什么事？雷耸了耸肩说，你怎么想啊，波尔尼？谋杀这件事听上去怎么样啊？ 我说， 对，我正要讲到这里。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，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，他是个贼，也是个绅士。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，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？数汤池的贼，作者劳伦斯·布洛克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午夜拍案惊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